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我们是同一类人。2018年的5月5号22:05:32，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话筒那端的你，视频那端的你，在星期六的深夜，周六的晚间时光当中，收听深夜电台之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正在为你音频视频同步收听收看直播的十点打录机。我是你的好朋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本来今天是甜甜的啊，甜甜有自己的事情，我必须要，不是我必须要，我要来陪着你。今天你怎么样过的？周末，周末的心情跟周一到周五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可以十分的放松啊，你可以真的不要想那些 email， 不要想打卡的时间，不用设定闹钟早起，不要赶早班车去地铁，或者被堵在路上，或者在公交车里，就是很 relax。想要跟我一起放松聊天，好听好听的音乐要送给你的这种方式有很多。你可以听广播，选择 FM98.2， 你可以看视频，选择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现在下载花椒 APP 搜索十点打录机，还或者你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打录机。新浪微博我叫周大准，欢迎你关注我，随时来聊天。看到了各位正在进场的朋友，谢谢你们。看到爱体育的丫头疯丫头啊进场了，还有我们家很多很多的听友们。如果你们真的现在在花椒的话，哎，就在这个花椒小镜头里的话，给我打个招呼，我看看你们谁在。星期六深夜是一个这样的情绪。我也曾经在星期六的时候呢，打开我的手机看看甜甜在直播间的样子。甜甜也是很文艺的女生啊，她也是在学心理学的课程，我希望她学业一切顺利。我更希望收音机前的你，还有视频那段的好朋友，我见过的和没有见过的，我认识的和不认识的，都今天晚上心情愉快。星期六深夜是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我在很多年唱过，我也在 KTV 唱过，我也在舞台上唱过。我觉得这首歌曲特别适合在深夜静静的来听，一个男子的心情。有很多人在深夜的时候会有孤独的寂寞的感觉啊。看到了思雨、思宁，看到了宋温暖、静一家的涛赖莹，都来啊。又是小黄帽，没错，今天是小黄帽配蓝色的假两袖。吼，看到了，其实是一件了。今天北京的天气有一点点，有一点点不晴了。我希望你的心里却是通透的。我想跟你说很多的话，但是我也有很多的歌曲送给你。我希望呢，一首好听的歌，一段话；一首好听的歌，一段话。我们今天晚上就这样度过。你在北京哪里呢？在北京哪里听我的节目，看我的直播呢？应该在家里。希望你在家里这个环境当中，以最舒适、最放松的状态来收听今天晚上第一位登场现场的歌手李红，王力宏。星期六深夜，每一个人星期六深夜都不一样，有的人在工作，有的人在休息，有的人在想念，有的人在听我的节目，看我的直播。 星期六晚上哪儿都不想去，也无法入睡，看着电视机持续在发呆，喝了七分醉，闭上了眼睛试着不想你，但你来不及，忘了如何让眼泪停止流，还好没人看见，没人会说话， 是回忆，你让我自由，我很年轻，星期六深夜 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个不能代替的人？你问问你自己，我想一定会有一个人。 星期六晚上哪儿都不想去，也无法入睡，看着电视机持续在发呆，喝了七分醉，闭上了眼睛，试着不想你，但已来不及。忘了如何让眼泪停止流下，反正没人看见，没人会说话。 神情紧张的，放松的，开朗的，活泼的，疑惑的，未知的，每当深夜就会有些人想念一个人。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夜色真的阑珊了，在星期六的晚上，我看到了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里分享周六的心情。维希特说，刚干完话剧，在回家路上听到准哥，周六过得很开心。Yeah, 我也很开心。以往的周六我会难得的时间跟家人或者朋友团聚，今天在这里跟我的听友们，跟你们团聚是一件美妙的事情。我真的希望可以在直播间拿上一杯红酒跟你们聊天，说说这一周你的工作，你的心得，你是否开心，或者你有一点点疲惫，怎么去解脱，怎么去开解。 这首歌在夜色当中会弥漫开浓浓的思念，这个思念你会想到很多很多。我发现现在我们的朋友在想念的时候，不单单是爱情，还有恒亘不变的亲情，和有时候真是能帮你一把的友情。一个人在一个城市里打拼真的不容易，不管是每一个人，你看到的任何一个人，他都付出了自己，应该说是最巨大的努力。你紧张的面试，你获得了一个职位，在三个月内你拼命的表现自己，守护自己的那颗心，最后终于在这个城市有了你的一席之地，一个小小的地盘。你静静地期待着很多东西，幸福、拥抱、你的社会价值、温暖，静静地期待着一个人可以在北京看场话剧，做你喜欢的事情，就像我那时的样子。 No， 2008年我记得我是在天安门直播，故宫那边直播，那时候的感觉非常的美妙。时间一晃十年会改变什么呢？让我想想看，十年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思维，一个人的容颜，一个人的肚腩，一个人的气质。但是也许十年不会改变是你那颗真挚的内心。我希望你听我的节目，看我的直播，你的内心永远清澈，永远热泪盈眶，静静地享受现在的感觉。第二首歌有请哈林与程庆，静静的，我们一起静静的听歌，静静的看日出，看日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有时候会忽略跟你们的交流，一味沉浸在音乐里。今天晚上所有留言的朋友，我都要读你们的留言。你们想听到我读你们的留言吗？如果想听，给我打一个一，谢谢。 空气里躲着什么？有点浪漫的心动。我偷偷看你，你也偷偷看我。世界上多了什么，好像变得很不同。站在你身边，这一切都好宽阔。我还在等着你，静静的爱我。只要有你陪我，静静等着我，静静的温柔，就这样手牵手，静静的看着天空。 看到听友说，哎呦，今天是不是有足球赛呀？很开心，国安客场逆转上海上港。 你只想要让原来我的梦，也就是你的梦。哦，纸条上写了什么？我好想要听你说，让字字句句充满我们的笑容。我还在等着。承诺，瞬间点亮的火花，是我们的拥有。我还在等着你。 手牵手是最简单的梦。 静静的听这一刻很幸福，谢谢思宁，谢谢每一个晚上来这里所有温暖的朋友。青春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哭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所有的朋友正在留言给我啊，让这个夜晚变得非常有互动性啊！我们都在说交互的互联网时代，我们不彼此虽然有点陌生，透着一块显示屏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真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无比昂贵且真诚的。我希望我怀着一个真诚的心在直播间遇到真诚的你们。星期六的花椒直播间的样子应该是不同的，你可以看到很多风格各异的漂亮的女孩子，说了他们喜欢说的话。但是我真的真诚的希望你来到我的直播间，看一看我的风格，看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直播间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声音，这个画面来自于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我的名字叫做周准，记住我。刚刚那首歌来自于庾澄庆，哈林庾澄庆。庾澄庆总给我们赶热情的沙漠，永远不老的庾澄庆音乐顽童。其实庾澄庆有非常多高级的演唱，我希望你慢慢听听他的歌曲，是一个音乐的精灵。其实说到庾澄庆，我还要说一个我自己的小心思啊。我在我年轻的时候，虽然我现在依然 forever young， 我看到他穿纽巴伦574那款鞋子，他有很多颜色，对不对？他穿粉色西装的时候会配一双绿色的纽巴伦 New Balance， 我觉得好酷啊，这个穿法。有一次看到周星驰去参加一个颁奖典礼，穿了一双一身西服，配了一双 Converse， 哇，好酷啊！其实我觉得很多流行的风向标会在一些比如说演艺人员上面体现出来，那个时候的体现还真的是让人觉得很珍贵，不像现在真的全是打板啊，没意义。我希望你多做有意义的事情，就比如说每天晚上来十点答录机，在花椒关注十点答录机，点关注之后要选择他直播的时候发给你一条推送，你就过来看看我，顺便聊聊天，顺便如果你的余额还不错的话可以刷礼物给我，我就这些要求，没有其他。来看看花椒的朋友，哇，谢谢你们关注我，游牧民族关注我，谢谢。也希望你们把一些阳光的礼物啊，小桃花呀，金话筒不是给我。接下来一首歌非常的好听，我个人认为呢，陪伴我们十年的周杰伦呢写了很多优秀的歌曲。他是一个在律动旋律线游走的很厉害的80后，是80后里最杰出的，亚洲地区最杰出的。就有些歌曲呢律动是这样的，前两句哇开口跪，三四句哇这个旋律线下来了，五六句呢又回去了，不停的起伏。而周杰伦的歌曲呢，每一句的旋律以及歌词啊都是非常厉害的，这是有一定深厚的功底去完成的。我来听一首年轻时候的歌，这首歌叫做什么呢？叫做心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 98.2 ，AM 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我看见你了，我听见你了。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十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 我是曹玄斌，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独自在月光下唱歌的夜晚，我想和那时的自己聊聊天，聊当时的心愿，静静的旁观。 22:33，欢迎各位有缘的朋友，在这个城市当中喜欢夜晚的朋友聚合在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各位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你要记住，我的名字叫做周准，周围的周，准确的准。谢谢你们今天晚上的到来，我很开心，我也很开心的像个小孩一样啊，跟着一起唱歌，你们能接受吗？能接受活泼的我吗？如果可以的话，依然给我一个一，想继续广播 to be number one， 混不好我就不回来了，等等这些广告词。其实很多朋友说，其实经常会听到你的声音，对吗？对啊，因为我配了很多很多的广告。好些人问我，准则你到底喜欢什么呀？我喜欢一切跟声音有关的东西，歌声、音色、声音、真诚的语言，甚至是走调的歌声，只要它真诚，都是美好的，而且是珍贵的。我希望在这个城市日渐变得节奏如此之快的这样一个大环境当中，你依然有心中的那根针，不管是时针还是秒针还是分针，当它在滴滴答答转动的时候呢，一定心里有一根弦，那个心弦是最最重要的。我知道我的听众有很多很多，有在国外的，有在国内，有在北京的，在北京其他城市的。 And so 我真的是希望你们都好好的爱自己。谢谢关注我的朋友们，相守001逐梦，谢谢你们。星期六深夜本来我想搞得特别的煽情，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的。煽情不煽情并不是从你的速度，从你的刻意去表达出来的，只是从你真挚的音色当中就可以听得出来，对吗？我觉得是的。 当我听到这个歌手的歌声的时候呢，我并不是因为想听他的歌声，而是我看到他的名字。你说很多的包装的歌手啊，艺人朋友都是标题党，很重要，一则标题很重要，一个专辑的封面很特别，你会买到他。他的名字叫做谢春花，我在听谢春花，他是不是故意的还是怎样，于是我就打开了这首歌听了，嘿，加分，加了好多的分数，你们是不是也这样想？有请春花姑娘上场。借给我你的手，借给我你的臂膀，我借给你们，我们彼此用真情交换物件，回到那个集市的时代里。借我一双眼睛， 借我十年，借我亡命天涯的勇敢，借我说得出口的淡淡誓言，借我孤绝如初见，借我不惧碾压的鲜活，借我生梦与梦中不问明天，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笑颜灿烂如春天，借我杀死庸碌的情怀，借我纵容的悲怆与哭喊，借我怦然心动如往昔，借我安适的清晨与傍晚，静看过 无法回放的电影，有些事不管你如何努力是回不去，就是回不去了，就算真的回去了，你也会发现一切已经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们叫做面目全非，唯一能回去的只是存在于心底的什么呢？记忆。 天涯的勇敢，借我说得出口的淡淡誓言，借我不惧借我不惧碾压的鲜活，借我生梦与梦中不问明天，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笑颜灿烂如春天，借我杀死庸碌的情怀，借我纵容的悲怆与哭喊，借我怦然心动， 声音呢充满了少女的纯真以及她年少成熟的味道，就是有的人的气质在她身上表现出来是非常矛盾又和谐统一的。谢春花，春花是有这样气质的歌手，谢谢这首借我。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 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to be a better man。 我们每天的相聚就是要让我们变成那个更好的人。 To be a better man。 你的航海你好来啦，怎么这么晚才来呢？应该早来的，对不对？谢谢所有在线的朋友，不管是在听广播的朋友还是在看直播的朋友，都是十点大陆机最最最最棒的老铁们啊！我经常看到很多的直播的那些网络直播说，老铁们关注左上角666走一走，哎，老铁们很有意思啊。其实我们只是换一种方式彼此的关注。十年了，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应该很清晰很清楚。接下来这首歌曲我看看我选的是哪首歌啊，稍等。这首歌曲其实像极了我刚刚写的那段话，生命是一场无法回放的电影，有些事不管你如何努力都是回不去的，就是回不去了呀。就算你真的费了很多的心力回去，你会发现一切已经面目全非。也许你最后承认唯一能回去的只是存在你心底的记忆，可这个记忆也很重要，对于我们来说，对吗？陈小春，独家记忆。 忘记分开后的第几天起，喜欢一个人看下大雨，没联络孤单就像连锁反应，想要快乐都没力气，雷雨世界像场灾难电影，让现在的我可怜到底。谁也没有时光机器，已经结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摆在心里，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拉走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区，有关于你绝口不提，没问题。 陈小春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男生男人啊，一直是那种酷酷的，其实他非常的孝顺。刚刚我们的听友啾啾说，哇，你都会用彩木了，彩屏了啊，这不是人要慢慢进步吗？独家记忆来自于陈小春，这个声音来自于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雷雨世界像场灾难电影，让现在的我可怜到底。对不起，谁也没有时光机器，已经结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摆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